想当日少头土沾一枝春，嫩绿艳红何等美人，不幸盼着残早无亲手，未遂流水转多风尘。莫怀薄幸惹伤心，落花无主人飘零，可怜红玉望断无踪影，相随去无夜诉不平。此枝头别狠心，和风和泪无阴影，淡淡世人泪皆浓辛苦，凡笑红雨落纷纷。愿祝红柳葬此身，天涯何处是归程，让余笑相识无踪影，也不求世间与同情。想当日少头独沾一枝春，未遂流水转多风尘。